爷爷，爷爷，公公，唔系咁噶，哎呀，教咗你几次都唔识噶，好快噶咋，好快。人类历史，唔好讲人类史，中国文化五千年，所谓五千年啊，可能四千年多啲。咁多千年以嚟咧，父母角色都系教导者，喺小朋友眼中咧，系学习嘅对象啊，学习嘅对象。啊！教呢样，教呢样，教呢样。喺过去嗰几十年，整个世界唔同咗，唔同晒。最主要嘅电脑知识、科技知识，已唔再由成人嚟掌握，而系后生仔越后生嘅就越识得多。于是唔系小朋友向父母啊、爷爷公公嗰啲嚟学习，而系佢哋倒翻转头向佢哋嚟到去问啊，识呢啲嘢。呢个世界唔同咗，唔同咗啊！我哋成日话小朋友要不耻下问，而家呢个小朋友压喺我哋身上，我哋要向啲小朋友去嚟到去要佢哋帮啲嘢，吓，真好犀利。咁当然你又话，其实以往中国人所谓教下一代，最主要都唔系教知识。如果我哋话教知识嘅话，喺学校学，真正嘅学习其实唔系知识方面，而系道德。我哋真系有家教，那个家教就唔系知识嘅层面，而喺道德嗰个嘅层次。所以呢个其实喺今日更加重要。我将来好难教小朋友知识，唔通你教小朋友电脑啊？嗰啲嘢咩啊？而家我让望住嗰部渣手机，样都唔识，都唔知点嘅，成日都要问个女问女婿，自己问个孙。点教佢啊？佢教我转头，真正能够教导我哋下一代或下下一代嘅，系我哋嘅道德嘅操守。我哋喺道德方面，我哋去上诶，我哋信耶稣嘅话咧，就喺属灵方面、信仰方面嚟到帮助我哋，而唔喺知识嗰个嘅层次。而呢样嘢其实好重要，喺败坏世代里边，我哋嘅下一代、我哋下下一代更加需要喺道德方面、喺信仰方面，我哋能够。有適當的教導，我們有沒有預備好，或者曾經、現在、將來，你要好好教導我們下一代、我們下下一代。今天父親節，都想跟一班作父親的彼此來去勉勵。在教的時候，我們常常說教導有兩種，一種是言教，一種是身教。大家都知道身教的很重要，你說什麼都沒有用，你的身教是很重要的。我想跟大家从人物身上去学习，这个人和他仔之间的关系 很特别。这个人叫亚伯兰，或者叫亚伯拉罕，他所做的事对他的仔有很大的 impact， 很大的影响。我上次看这两个人都应该经历很多的，我只是上次去稍微涉猎少少，稍微讲讲亚伯拉罕。我们看第十一章尾，十一章尾，在创世的第一世十一章尾，阿伯兰的爸是塔拉，塔拉有三个仔 ，OK， 塔拉有三个仔，阿伯兰是长子，后来塔拉带咗三个仔去到哈兰，喺第十一章尾嗰度讲到，跟住佢成家咧就喺哈兰嗰度嚟到定居，哈兰。他们离开的地方叫是巴比伦的吾尔，吾尔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哈兰这些地方都是敬拜偶像的。所以整个家庭其实是敬拜偶像的家庭，但是圣经讲为什么阿伯兰能够出于污泥不染，认识真神耶和华信仰，于是神就呼召他离开哈兰，即是离开大河那边，去到大河，从大河东边横过河去到 西面过大河。希伯来人的开始就是阿伯拉罕是希伯来人的祖先的创始开始者，而希伯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过横过，咁啊横过有好多横过，后来的横过呢一个嘅渡过红海，渡过呢个约旦河，而第一次渡过就是渡过呢个幼法拉底河，所以大河即系两河嘅其中一条幼法拉底河，哈兰仔呢条有法拉底河嘅。东面过了这条大河的就是迦南，所以希伯来人的名称是渡过的意思。第十二章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 不以本族本家去到迦南，因为那个是神应许他选民，即是亚伯拉罕后裔要得的地方。一班亚伯兰就凭着信心来到横过这个大河，带着其他人不去，只是他的侄罗德，即是他的弟弟的仔，是陪他过这个河。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希伯来书里讲到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人，因为他神呼召他，就他不知道哪里去哪里的，但他仍然凭着信心应许神仍然应许的地方给我，一定是信得过的，所以我未去过，而且不会怎么游、就是、去周游的。当年他的家庭又不以去到哈兰，不是出于神的呼召，他们未认识耶和华，但是呢他们因为应该是经饥荒的缘故去到哈兰，但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就因为呼召缘故离开哈兰去到这个迦南。当时以撒未出世，未出世，他的儿子未出世，但很明显、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你阿爸你阿妈过去的历史几多少、我可能不太知道、但以前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娱乐的嘛，阿爸很多时候就会说想当年的，我不知道做儿女的听到想当年三个字有什么感觉，我有些做你自己先说。但以前的人没什么娱乐的，我很喜欢 在火炉边听父母说他以往的故事，所以亚伯拉罕凭信心离开不入迦南的故事必定对他儿子以撒成为一个很大的影响。耶和华信仰始于亚伯拉罕的信仰，我知道亚伯拉罕的爸爸，他不是亚伯拉罕，是敬拜其他的偶像的。亚伯拉罕开始跟着就以撒基督雅各了，圣经上有一个说话很出名的，就是耶和华是哪个神啊？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上帝，是雅各的上帝，这个不是必然的事情。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所以他仔以撒定信耶和华，而亚伯拉罕敬虔有信心，他仔一定有信心，不一定似乎亚伯拉罕能不能够教导影响他的下一代，一个有信心的伟人不定他的下一代都是伟人。但 我相信亚伯拉罕不单止讲到他凭信心离开吾子，而且将这个信心的故事跟他儿子分享，希望他有信心，也希望他的仔能有这份信心。后来他入到迦南之后，第一个地去的地方就是伯特利，在那里他筑坛。我们后来讲后来二十几章的时候，我以撒现实有一个什么呢？筑坛的人。亚伯拉罕为神来筑坛，然之后他的仔以撒一样为耶和华筑坛，是一个影响来的。好、所以我当然就是亚伯拉罕的献祭对神的信服影响着他的仔。亚伯拉罕一生最重要的献祭是哪一次？哪一次啊？他杀个仔那次啊，经文不读了。有一次神就呼召去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去将他的仔嚟献上，三天的路程嚟到向献上以撒。那个故事我都捡下，好唔好？我哋捡去第二十。二十二章的故事，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将独生子来到去献上，然之后他们第九节第廿二章第即系都系第九节啦。他们到神所预备嘅山嘅时候，亚伯拉罕就要即系将坛做好，要将佢献在坛上。但当佢举刀时候，神就派天使嚟去制止，就话你唔好伤害佢。第十二节留意，天使话你不可在即从你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嘅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呢一个晚年所生嘅儿子，一个神迹所生嘅好老嘅，自然可能个神迹嚟到生下儿子。即是心肝宝贝，就是神要他献上、然后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个故事你可以说 对小朋友形成很大的创伤、你将我献上， 但是后来在整个生命里面似乎不是一个坏影响来的，他没有坏影响，把你将我献上，你想献上，你将一刀刺死我，为什么将这样似乎正面的，因为他后来而且一生的敬虔，也都对一生的敬重父亲。那个故事不是带来负面影响，而是带来正面影响，就是什么？我爸愿意为上帝献上一切。当然另外功课啦，就是阿伯拉罕，即系后来神就揾一个揾一只羊嚟到代替，然后阿伯拉罕执咗顶起名耶和华以勒，即系话耶和华必预备。无论系阿伯拉罕嘅全然献上，或者耶和华必预备呢啲嘅功课，以撒小朋友心中，虽然惊一轮，哇，几乎死咁滞，但会藏在心里。我阿爸系一个愿意为神献上一切嘅，甚至献上佢最深爱嗰、那个，佢都愿意。呢、这、一个。对以撒形成一个正面的影响，亦当然佢亲身经历就系话耶和华必预备，呢啲都成为以撒一生学习嘅。亚伯兰对佢个仔以撒形成一啲嘅好深远嘅影响。另一件嘅事情就系刚才我读过经文，我哋掀去第十三章嘅故事。十三章我读过经文故事。十三章是一个即是亚伯拉罕入了迦南之后所发生的即故事。中间曾经在十二章尾，他去了迦南之后曾经落过埃及，即因为有灾祸，但十三章他就回到迦南。回到迦南之后，他和他的侄罗德呢，因为大家都有牛羊的缘故呢，就那些大家仆人就相争，即相持不下。即是做阿伯的仆人同个侄的仆人呢就相争，在第七节。然后第一个求和解的不是后生仔出声，罗德是一个似乎不是很识做的人。阿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要相争，就你的仆人和我仆人呢就不要争了，因为我们是兄弟骨肉，其实没有赞啊，整地都是我们的。请你离开我吧，你留意，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即是什么？哪个选先啊？你选先，你选这里我又选这里，你向这里我又选这里。这是一个礼让的故事，这个不是很容易用来，这个是不同的故事，这个是长辈让给后辈的故事。好啦，如果你罗德嘅话，两边咁讲，你应该点讲啊？我问你啦，冇，冇，梗系你拣先啦。啊，咁如果阿伯拉罕话都唔好，你拣先啦，冇所谓啦。咁我拣先噶咯，会唔同咩？你明唔明？我讲咯，讲咗啦嘛。阿罗德冇讲到啊，冇。既然你话俾我拣先，我即刻拣咯。我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他向西望，向约旦河那边，哇，肥美哦！当时仍有所多玛和俄摩拉的城市，当时很丰盛哦，如同什么话？如同伊甸园，耶和华原子有像埃及地的富庶。同长辈食嘢，见到台面上碟鸡有个肥美嘅鸡髀，你应该点做啊？你应该夹鸡髀俾长辈，长辈又唔好，老人家唔食得咁多肉噶，咁啊咁我食咯，咁又唔同你讲咗啊嘛，系咪？罗德唔系，罗德最大一件立咗先，而罗德选择最好嘅全平原。向东迁移，他就彼此分散。这个故事里面，亚伯兰是一个很有谦让，很有胸襟，让后辈，让后辈的故事。另外，至少不是今天的主题，是讲一个后果。后果是什么？先拣一嚿食嗰件鸡，原来呢，哇，不惨，即系好话问佢系好嘢，食落去呢，原来呢，麻麻地。阿伯兰俾佢拣最好嘅，佢拣全平原，但系嗰度所多玛同俄摩拉。后来我知道故事就所同俄摩拉 因为罪恶的缘故败坏，神要用天火屠城，天火屠城。所以以为好的结果不好，亚伯兰选择向东，向西那边，去到希伯伦，是山地，山地比较跟他们不喜欢他们迦南人是就是隔绝一点，所以反为是重要，反而是可以得到长久的平安，平安。所以呢短时间短就好像是他讲的全平是好东西，但长远来讲看不到原来全平背后那个危机。亚伯兰有一个礼让，结果后果反而是美事。我们跳另一样故事，似乎没有关的故事，就是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的故事。创世纪第六章。25章嗰度，亚伯拉罕就受离世，高寿而死，离开世界。跟住咧就以撒咧就生咗以扫同雅各，跟住发生呢个以扫卖种，卖种子俾雅各嘅故事啦。第25章帮今日唔讲，就翻听第26章嘅故事。喺第26章嗰度。嗰度嘅时候，当时即系因为有饥荒，所以咧佢即系佢个仔以撒咧就唯有咧系向离开山地，就去到呢、这、一个腓利士，即系近海嘅地方，嗰度系冇乜饥荒啊。当时发生有好长篇下嘅，即系第12节去到第25节，系讲咩嘢咧？是因为我睇呢个第十四节嗰度，因为以撒可能因为佢敬虔，神祝福佢，所以咧佢啲牛羊多，结果引起当时腓利士人嘅嫉妒。结果后果系咩咧？后果就系咧，当时咧佢哋就起个井，咧当然即系开始咧掘有井水嚟到去牧羊。结果咧。你哋嘅井就腓利士人咧，塞咗佢，或者抢咗佢嘅井吓。第十五好似开始，当咧负责亚伯拉罕神咧，曾经喺度掘个井，但系因花巴即系腓利士人咧，就喺佢之后亚伯拉罕死之后咧，就塞咗个井。咁而且就重新掘过吓，跟住咧，但系佢哋就唔忿气，又你掘井啊。然之后咧，第21节就争嗰个井，以撒的仆人又掘咗个井，他们即系腓利士人咧，又话呢个井嚟争争。总之唔俾你井，你原有嘅我塞咗你，你再掘嘅，我想去抢你嘅，咁点算好啊？有人抢你个井，边个掘嘅？我掘嘅，但你抢我个井，点做啊？吓，据理力争啊，告官啊，以撒嘅方式系乜嘢啊？好长嘅故事，成段讲以撒礼让让井嘅故事，我掘一个。你同我争，好，我俾你，我再掘个，佢定点样再掘个？你又个想我，我再佢离开又再掘个，一个又一个。咁后果系乜嘢啊？后果咪即系一得寸进尺，你掘咁多咪抢咁多咯？唔系，后果系叫我睇28节。非成个领袖的亚比利美勒，这个是一路抢以撒井的人，和他的朋友阿户撒和他的军长非国，从基拉以来见以撒，而且对他们说，你既然这么不喜欢我，打发我走了，我去哪里你赶我，那你知道为什么你见我？他们说，留意这个抢人井的外邦人，敬拜外邦神的人，非利士人，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这样，我们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我们未曾害你。这个意思就是，跟着第30节就是，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即清早起来，彼此起誓，然后就打发他们离开，然后有掘井，那个井犀利了，因为那个井是很多水的，将掘井的事，他掘完那个井， 将军以色列个仆人掘咗个井，然之后话俾以色列听，他们登了水了，哇！嗰个井好多水嘅，好即系双重喜欢，一欢咧就同敌人和解，另一方面得咗个好井，掘咗个好井，呢个井冇人再争啦。呢个井以得起名，即系叫做示巴，而嗰个城就系别示巴。这个故事你回去看看，很长，很简单地说，这个故事其实可以 很悲惨的结局的。以撒被人抢走就打了，后果不知道，他礼让礼让礼让。经文没有讲到为什么最后那个阿比米勒说，我明明知道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为什么？是因为食咁叻掘井嘅系咪啊？点解嗰啲阿比米勒话耶和华与你同在啊？佢从咩见到佢耶和华与以色列同在啊？我相信唔系关乎于掘井叻唔叻嘅问题，或者掘亲井都有水嘅问题。圣母讲到啊，系到别士巴先好多水嘅，其他呢条都唔系话好好嘅。我谂最主要原因系点解呢几个人咁好嘅咧？为什么这个人这么脾气呢？为什么这个人我赶他走，我抢他的东西，他不跟我争走了？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特别呢？这个人我敬拜的究竟是哪一个呢？两段经文，一个是亚伯拉罕在以撒出生之前就已经礼让他的仔，不是他的侄罗德，你拿先，我不跟你争，你向东我就向右，你向我向西，你向左我向右。到到以撒的时候，你要从我争抢，好，我不跟你争，我给你，你再从我争，我再给你。两个故事有没有关联？可能没有关联，但我自己相信有关联，有关联。阿伯兰的故事，礼让的故事，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仔，成为一个礼让的人，不要跟人争。结局故事没有亚伯拉罕的故事在先，未必有以撒的让井故事在后，而两个后果都是得得一样的。你让人，亚伯拉罕让人，结果得到的地方更好过，更平安过。以撒让美人，结果对方因为这样的缘故，知道耶和华与我同在，而且我因为这样的缘故掘了个好井。你讲最后我都知道是一个好井，就是别示巴井。所以父亲可以影响儿子，这是很多的。另一个讲到一个影响，我们掀开这个创世纪第二十四章，创世纪二十四章。当时亚伯拉罕年老，个仔咧就大了，然之后就叫嗌仆人嚟。嗱，一个人以前啲人年纪大，知道时日无多，最紧要嘅事系乜嘢？梗系娶新抱啦，系咪？于是就嗌佢仆人嚟管理个全业嘅仆人嚟，然之后就话：我希望啊，仆人你帮我起誓。第三节，我已叫你指住耶和华天地嘅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中嘅女子为妻，因为呢啲敬拜外邦嘅，我唔要我仔娶外邦嘅女子做妻子，做我新抱。你去翻去我的故乡，即系哈兰嗰度，有我啲其他屋企人喺嗰度，会有敬畏耶和华嘅人啊，敬畏耶和华。然之后我又跳去睇第廿八章，第廿八章，廿八章一开头就话以撒年老啦，又最紧娶新抱，一年老最紧娶新抱。以撒叫啲雅各嚟佢个仔啊。给他祝福并祝福他，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那里去，向你的外祖比拉利那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娶一女为妻。这个拉班有两个，他的妈咪 的兄弟，拉班有两个女儿，我知道另一个故事来的了，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杰， 一个 Rachel， 一个 Lia， 我哋狗两个都有。两个故事，一个是佢仔爸爸话，阿伯拉罕话，仆人啊，你帮我去帮我仔搵新抱，我唔要佢娶迦南嘅女子。到佢个仔嘅时候，同个佢个儿子一样讲同一笑话，啊，即系阿仔，你唔好娶，我哋唔好娶我迦南嘅女子为妻，你去嗰度娶去拣老婆啦。有冇关系啊？有冇关系啊？我想有关系。唔好同外邦女子连结连，因为会受影响。阿爸咁做，个仔你都去学习，呢个系美事。弟兄姊妹，我哋所做嘅嘢会影响我哋儿女，唔好净系为我自己负责任。我哋所讲嘅嘢，我好记得嘅。以前我教书喺中国喺香港啲中学教过书，有饭堂食饭。我同嗰班同事食饭，咁样就同老师一齐食饭。其中老师话：，唉，真系离晒谱嘅。我有学生成日讲粗口，咁我打电话俾佢家长咯。劈头第一句系咩嚟噶？粗口。妈，我仔边有讲粗口啊？不，佢点会讲粗口啊？我仔咁有礼教，有家教，点会讲粗口？不，你知咩嚟噶啦？咁嘅地方成长嘅。嘅儿女点会唔讲粗口啫？我所做嘅一切会影响你小气，子女要小气；你贪便宜，你嘅子女都会贪便宜。你中意讲大话，小朋友都会讲大话。我哋如何呢？一个系真正嘅家教，我所做嘅嘢会深深嘅影响我哋嘅下一代。有一件事。我相信好难唔系你好难话唔系影响嘅。我哋曾经讲你好影响。如果你熟圣经，你知唔知亚伯拉罕对儿女一个坏影响系乜嘢？一样有亚伯拉罕做衰咗嘅，就系用同一样错误。你知系乜嘢？如果你知嘅话，你嘅圣经常识都几好啊？系咩事情啊？我哋掀去啊呢一个嘅创世纪第十二章。当时亚伯拉罕入迦南，因为饥荒缘故，所以又落咗去埃及少少时间啊。后来先翻去先同罗德即系分离啊。喺到落埃及嘅时候咧，当时嘅法老咧就觉得啊，即系。即系惊，唔系当时啊呢个又好奇怪。当时佢两个都好老噶啦，阿伯兰同个妻子，但系咧佢都惊个老婆俾人即系调戏，所以咧就去迦南嘅时候咧就同即系同埃及人，同埃及人讲啊，即系呢个唔系我太太，呢个边个啊？呢个阿妹啊啊！结果咧啲人真系咧就佛老啊，就真系话呢个上个年纪嘅女人咧嚟到即系着迷，依就想娶佢啊！跟住咧就佛，点知神咧有乜咁嘅缘故咧？就惩罚呢一个嘅佛老，让呢个佛老咧嘅家嘅屋企咧受到一些呢个惩罚啊！咁然之后咧，就佛老就闹阿伯拉，你咩事啊？点解累到我俾神明嚟到去惩罚啦？吓，呢个明明你嘅太太嚟噶嘛？唉，话佢个妹讲大话，阿伯拉咁样大话讲几多次啊？两次，另一次喺边度咧？另一次就系喺。在这个第二十章啊，当时呢在二十章还没出世啊，二十章才出世。二十章的时候，他当时去到菲利士的地方啊，有一个叫阿比米勒，阿比米勒这个名称就不是名字，是他的王的别号，正如埃及王的别号叫法老，菲利士王的别号叫阿比米勒，所以不是一个人名，是一个号，一个称号来的。当时二十章的时候去到菲利士阿伯兰呢，就依样重施故技啊，就同呢个阿比米勒话啦，依样我太太嚟噶啊，谁不知后来俾阿比米勒知道，就闹佢啊。今次佢就话咩咧？咁问翻你，你冇望死望我啦。佢太太系唔系阿伯拉罕妹啊？系咪啊？又系、啊， 佢又唔系讲大话，乜讲讲呢个咩啊？呢、这个半个大话，点解啊？因为佢太太系佢咩咧？同父异母嘅妹，但系咁都系妹系咪？即系咁都妻子，始终系妻子嚟嘛？即系始终系半个大话。阿比米勒责备啲阿伯拉罕话你呃我，咁所以啊，责备佢，咁佢第十二节话阿伯拉罕话咧，佢实在都系我嘅妹妹嚟嘅，佢系我同父异母嘅，但系始终都系想讲咩啊？都系讲大话，系咪？大话就系大话。去到第我哋卷去创第26章嗰度，后来以撒喺腓利士地区嘅时候，又俾阿比米勒，即系唔同阿比米勒嘅，系另一个阿比米勒嘅。阿比勒唔会咁老嘅，咁老都要做乜嘢？唔系另一个腓利士王嚟噶啦。佢个以撒向呢个阿比米勒讲同一个大话，话佢太太即系利百加系佢个妹妹。然之后阿比米勒发觉，然之后就闹佢，省佢。啊，详细唔讲啦。我问你两件事有冇影响啊？喂，佢未出世，未出世都知噶，系咪？系咪啊？阿伯拉罕呃个人两次，以撒呃个人一次，都系认太太做妹妹。呢个其实冇信心嘅，即系神会保护你，唔需要讲大话。呢个有冇影响啊？我相信系有影响嘅，有影响。好嘅会影响我哋下一代，衰嘅一样会影响我哋，即系下一代。唔系，我仔唔知噶噃，我做啲嘢唔知噶，我讲啲简答佢唔知噶。中文讲得啱嘅，若要人不知，只系一个方法，除非即系己莫为啊。弟兄姊妹，即系我哋要小心我哋希望我哋留俾下一代嘅系好嘅嘢。咩叫好嘢？今日现代人将好嘢视为系最好嘅玩具、最好叻嘅电脑、最 top 嘅即系手办，总之最好嘅就系嗰啲错。最好嘅系我哋嘅身教、我哋嘅言教、我哋喺道德上边指引、我哋信仰上面指引下一代。呢个系能够俾我哋儿女最好嘅嘢，而唔系嗰啲。或者今日我哋觉得小朋友好简单处理嘅啫，俾部好嘅机佢啊，我有个朋友就系噶啦。一见我仔喊咧，就俾啲玩具佢，跟住俾电脑、俾手机，最好嘅佢俾佢。所以见证佢嘅朋友，见证我朋友嘅时间，佢个仔一定做一个动作就系、是、打紧机。喺佢饮宴咧，从来唔会烦扰我哋嘅，佢自己个世界又打机。嗰啲咁样噶啦，我哋讲嘅一个故事，一真事就系、是、一次我食饭，对面有个十岁、十二岁嘅后生仔。我成隻食咁耐，几乎望佢咁耐，惊为天人。呢个后生仔睇紧书，真系个书。哇！我真系佩服到佢爸爸五体投地。呢、这个年代，呢、这个细路仔成食咁耐睇书系咁耐，好难得。咁又唔系咁，啲手机都系睇书噶嘛。我相信大部分后生仔揸住部机，唔系睇紧，多数都系睇玩紧游戏吓。如果唔系玩游戏，就唔需要咁嘅啫。睇书点咁噶？我又唔咁想咁睇书。所以如果你万一你听到睇嘅手机系圣经嘅话咧？咁就即系卷啦。如果你嘟嘟咁嘅时候咧，应该就唔系睇紧圣经，可能睇紧其他嘢。喺呢个败坏世界里边，作父母嘅，我系俾咩我儿女能够用嚟行喺正道？呢个世界好败坏，小朋友翻学校就会听到啲错嘅道理，可能错嘅道理，可能歪嗰个道理，可能错嘅道德标准，能够帮助我哋嘅。是我们作父母的，我们的责任 很重大。最后那件事不用吃圣经的了。一段的故事，神要阿伯拉罕向献上以撒，由他家住的南地去到耶路撒冷，需要行三日。我问你，神要你将你的独生儿子献上，你会不会很不舍得？当然不舍得了。如果是你的话，神要你献上，你肯， 但是你会不会陪他去、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献上而已。牧人带我的仔去杀他，抱住杀了他。可以这样做是吗？都痛但是见不到嘛。下个点个三日好痛苦噶，你想唔想做个三日啊？带个仔行个三个路程系好痛苦。咁我唔系想痛苦呢样嘢，即系阿伯拉罕即系好珍惜剩翻嗰个嘅时间，想陪伴个仔。可能未必系一个好嘅比较，不过我都想做一个比较，就系阿伯拉罕知道同个仔嘅相聚嘅时间时日无多，所以好珍惜。他愿意扮演一个同行者的角色，无论他自己愿意的或不愿意，他都知道需要与个仔同行，因为珍惜。弟兄姊妹，我们愿意花多时间与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儿同行，对我们有帮助的。同行，不要以为我们一定陪儿女孙女就觉得烦啊厌啊，咁啊，当然视乎你讲咩嘢啦。啊，顶日我夜我都飞起咁啊，梗系唔想你陪佢啦。如果唔系嘅话，我谂儿女孙儿有时都想你去陪伴，做个同行者嘅角色。今日所讲嘅似乎净系针对做父亲嘅，或者甚至做孙啊，做公公婆嫲嫲嗰啲。不过同样是派发在我们对基督徒非基督徒当中，我们经常传福音传福音，但是有没有效，有时在乎，很多时在乎我们的言行，我们有好的榜样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正如耶稣所说，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所信的上帝。故事就讲了一个故事，以撒的好行为连一个不信耶上帝的非利士王都另眼相看。哇，这个人这样的性情是因为他敬拜的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有好的行为不单影响到我们下一代，我们下下一代，我们好行为也都见证着我们所信的上帝吸引人信耶稣。我经历的虽然不是很多经历，但是都经历过有人回来教会团契，问他为什么回来，因为我知道我同事什么什么回来教会，哇，这个人好的好的，又肯帮人肯胜，我真的很想认识一下他什么力量、什么信任令到人有这样的行为。啊，感谢主，我见识过这样的 case 感恩。但当然你不见识另一边，回教会傻的，我识过同事信耶稣的，他说不要说了，不说了，你明白我意思了，叫我分耶稣难啊。弟兄姊妹，耶稣叫我们作盐作光，就是要向世人见证我们属神，我们的行为举止有没有让人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求你怜悯这个世代作父母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里面教养儿女实在不容易，太多人会令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走向歧途，走向那些不应该有的思想行为。神啊，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也为我们来祷告，让我们对你的敬虔、对你的委身、对你的奉献都能够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这个是我们所能够给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最好的礼物，最好的祝福，帮助我们在父恩节里面纪念所有在地上作父母的。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 唔该，希牧师的信息，我们同唱一首的回应诗。亲爱主，求神去帮助引导我们，从祂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无论一言一行都有主的样式在当中，让更多的人去认识这位主耶稣。